欢迎来到今天的和你去吹风，我是江帆。关于我们这一档节目的名字哈，江帆和你去吹风，很多人，哎呦，我最近碰到了好多这个忠实的听众哈，一见到我就说要我带着去吹风。我就想问一下大家哈，在现在北京零下十多度的气温里，你们不嫌冷吗？其实关于和你去吹风这个节目的名字呢，还有一个小插曲啊，就是这一档节目在开播的时候应该是在夏天了。当时为什么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呢？就会觉得夏天早晨开着车窗兜兜风听听音乐是一个很小资的享受哈，但是却没有想到这么浪漫的一个场景，当变成了冬天的时候，窗户外面雪花飞舞的时候，就一点也不浪漫了。好了，以后我们要记得哈，每天的和你去吹风，我们吹的是暖风，暖风，暖风，重要的事情说三遍。好了，继续送上今天节目的歌曲，来自吴克群的《男佣》。 你最爱野蛮女友，把酒把不够，活该倒霉的是我，怕你哭，怕你泪流，怕男朋友唾弃我，我只是你的男佣。司机老五来接送，钱剩钱不够，还要懂一点幽默，煮饭烧菜你不懂，洗衣擦地的粗活全部都由我来做。不管你站着坐着趴着，我在你左右，如果你累了算了瘫了，我帮你按摩，我做你的男友，一天爱我想嫌恶心又做作，假如说不够，你又嫌我爱不多，到底要我怎么做？那本说明书给我，我只是你的男友。不管你站着坐着趴着，我在你左右。如果你累了算了瘫了，我帮你按摩，我做你的男友，一天爱我想。在你左右，如果你累算瘫，我帮你按摩，我做你的男友，一天爱我上够，让你越过越轻松。不管你醒着睡着梦着，我在你左右，如果你起了哭了闷了，我帮你按摩，我是你的男友，一周全年不休。

天知晓，江山笑，烟雨飘，涛浪淘尽红尘俗世知多少，惊梦晓，惊热寂寥，淘尽万生一尽万招。 和你去吹暖风，不是冷风啊，和你去吹暖风。我是江帆，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。刚和你听到的这首歌曲《沧海一声笑》，感觉就好像是走到了金庸笔下的那个武侠世界的里面去一样哈。这一首歌呢是电视剧《笑傲江湖》的主题曲，是由任贤齐来演唱的版本哈。《笑傲江湖》这个电视剧呢，一共有六个版本，它应该算是金庸后期的作品了。电视里面所有的场景、人物以及各类武侠人物交手搏斗的场面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哈。感觉他们的这个武功练得特别的帅气，如火纯青，出神入化这样的一个境界了。我想很多人可能心里都会有一个武侠梦，而他们的武侠梦呢，可能就是从金庸的笔下来一步一步开始的吧。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说同样的一部作品会拍一个又一个，一直到现在已经有第六个版本的原因了吧。 全世界只剩我在淋雨，想着你可能去谁或谁怀里，红辣菜搞得我无法呼吸，明明是好天气却感觉下雨的情绪，我和你为何都我对不起你，转个弯到街上一个人流鼻，要自己像只骄傲的鸭子，不要爱的鸭子，啊哈去吧，没什么了不起，什么都依你，却看清我自己，虽然我爱你，不许你再害自己，我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，有时爱会让人变得笨笨的，习惯性只去你的心里，没有你我的心就像遥控器，每个频道里疯狂找你，疯狂想你，疯狂看你，啊哈

来自张惠妹的《勇敢》。如果当你的爱情有了缺口，受伤了，到底会拿什么来填补呢？张惠妹用这样的一首歌来回答，用勇敢来回答。听说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，也可以说是阿妹情感上比较低落和黑暗的时候了。那么她也是通过这样的一首歌，想要来努力的填补自己心目当中的空缺吧。勇敢是一张非常具有阿妹自己独特风格的专辑。那么这一时间我们可以来想一想，如果当你的爱情有缺口了的时候，你也会用勇敢来填补吗？好，继续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张栋梁，小乌龟。 这首歌要一个人，歌声代替语言，深情只曾不见那一刻吻他的脸，地转天旋，爱的感觉比樱桃更甜，双眼放松闪电，能超越极限，让人忘了季节，爱成了经典，为他付出所有爱恋，要你永远是我的小乌龟，我爱你每一天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这首歌要一个人，歌声代替语言，深情只曾不见那一刻吻他的脸，哦，地转天旋，爱的感觉 双眼放松闪电，能超越极限，让更广的极限，爱整个极限，为他付出所有爱恋，要你永远是我的小乌龟，我爱你每一天。 情感的值不易。

光太温柔，滔滔不如说一心要那荆州，有阴谋阳谋没说很多 是一首带着一点点摇滚曲风的《曹操》，收录在林俊杰的个人同名专辑当中。送上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，是一个超级甜美的歌手唱的一首超级甜美的歌。我还记得这首歌的 MV， 粉粉的王心凌呢，也是穿着一身粉红色的裙子，跳着睫毛弯弯的舞蹈。虽然说唱功平平哈，但是足够甜。我觉得这应该算是他自己的风格了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在睫毛弯弯当中和你说再见啦。这里是和你去吹风，我是江帆，我们明天见。说好久不见，你与你才见第一次面。 追逐。